以荒木坂江为团长的日本兼略城金正日的研究代表团27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